五大展区十四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现在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真的是挺多的，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哈，这个血管堵塞到一定程度呢，可能就会有介入的这么一种治疗方式，外乎就是装支架呀、搭桥啊等等。那有些朋友问了，那我现在已经搭桥了，或者已经装了支架了，那是不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说能够一切就可以顺其自然，就能够完全好起来了呢？ 当然不是这了。我说你装了支架，你搭了桥的人，或者你曾经发生脑梗的人啊，更说明你是一个高危人群。你等于是发生过事件，我们说危险事件嘛。你这一点呢，你看，如果我们要观察这个心脏这个病人的极危或者手术有多少，你到哪里去看？你去到那个阜外心血管医院，再给你到安贞去看。如果你要去观察那个脑血管意外，你去到哪里？一个是天坛医院，一个就是这个宣武，因为你是个宣武脑神经内科厉害，那个天坛的脑神经外科厉害。所以你看这几年冠心病这个发病率呢一直是在增加呢。那么接受了这个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就是我们装了这个支架啊，这个人群呢也是越来越多。你像我知道这阜外大概一天大概有60-70台，就是都是在这装支架的，是吧？那你这个随着这个手术量的这个直线上升，那么介入支架术后的这个3到12个月内啊，心绞痛有些人又发作了，那么一经检查呢，就发现这个原来支架内呢又狭窄了，就是我们说的再狭窄。所谓的再狭窄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那个狭窄处装入这个支架以后呢，那么原来这个支架内那个内膜呢又增生，就是我们说不管你是结缔组织还是纤维组织又增生，这样呢导致这个管腔狭窄超过了这个50%。这种啊通常好发于支架术后3到12个月内。你像我们说这个经皮冠状动脉球囊这个成型术，再狭窄这个发生率呢，它是50%左右。那么冠状动脉内植入啊，普通这个支架，你就是这个金属这个裸支架啊，再狭窄率是多少？30%左右。冠状动脉植入药物洗脱支架，再狭窄率呢，它是小于这个10%。那么有的药物支架呢，甚至在这个5%以下。应该说，药物洗脱支架的应用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再狭窄这个问题。但是药物这个洗脱支架植入后呢，支架内血栓发生率呢还是有所增加的，一定程度上也是限制了这个药物支架的这个应用。所以呢，加强这个冠脉介入术后病人的二级预防还是很重要的。就说不要以为你这个装了支架你万事大吉了，我们说支架那是叫急救，就是在你最狭窄的时候保守治疗已经没有很好的办法，必须紧急的给你这个介入的方法，装支架以后才能 脱离危险事件那个发生，这儿才装了支架，说明这说明一个什么程度，什么问题？说明你是很严重的。那不能说装了支架把你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撑开了，你就没事了。那你装了支架，并没有去除你这个堵的这个根本原因，比如说你这个斑块，你怎么把它消除掉？所以，单纯的从预防再狭窄这个角度考虑，最好的方法是植入药物这个吸托支架，同时呢，你看还要抗血栓治疗，就是你要服用药物的话，就是连用阿司匹林。那么阿司匹林怎么吃？你得吃一辈子啊，就得终生服用。那还有要联合用这个洛比格雷，洛比格雷呢至少呢是这个一年，这两个就得联合应用，这样呢就能预防支架内这个血栓。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是全身疾病，你像我们也是在给他说，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就是你动脉硬化不光是你冠脉那一块你硬化了就长斑块了，全身它都在长，只是说心脏这一块你堵了，你要你的命呢。那你在我们这腿上你长了，最多你是腿疼，你跛行，不像心脏这个位置这么重要。所以呢这个咱们一定不要装了支架就不管了，你还是要抗血管斑块，抗纤维化。我们这么说不是说这个危言耸听，一定要还是发生了危险事件你急救完之后，并不是说不要保健了，不要管理了。你像这个啊，冠心病是所有冠状动脉都可能累积并发生不同程度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疾病。那么就是说的支架只是对狭窄最严重这个病变进行了这个治疗，但动脉粥样硬化的病根呢它没有解决，所以介入治疗以后呢不能一劳永逸。你要是继续吃化学药物，你像冠心病这个标准药物治疗还是要继续吃下去，这个做过这个治疗的人应该知道。其他的你这个健康管理里边，你像运动锻炼呀，饮食啊也不能放松，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预防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 那实际上也就是比如说有心血管疾病啊，它堵到一定程度呢，咱们要介入式的治疗，比如说装支架还有搭桥，像这种做法的话，实际上呢它是衡量利弊的，任何一种做法它都是有利和有弊的，只是衡量它哪个更这个大一些。 那你这么想嘛，最基本的想法，你为什么要装支架？正常人肯定谁也不想去装支架， 是 就是你不装这支架你过不去了，这会儿你可能就会出危险事件。当然我们有些医院啊也是为了追求经济，他就过度医疗了。其实你有些在我看来有些这个患者是可以不装，可装可不装你就不要装。但有些患者他不明白，他老怕出事儿，他也就去装了，这个没必要。那你正常情况下你那会儿要装支架，如果是一个标准的情况下，那你再不装有可能发生心梗。心梗大家都知道，完全就可以可能危及到我们这个生命。 对， 那你装完支架，你只是我说把那个最窄的你给解决了，可是你为什么这个堵并没解决？你只是拿支架把那窄的那个给堵住了，那它为什么长这个斑块？什么原因？这也就是我们反复给大家说，你抗纤维化，你用这个茶叶里边这个提取物。今天当然你看还强化了一个活血化瘀的东西，包括这个亚翔古方这个应用，我们长期观察都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说你堵上的话呢，必须咱们要采取一些介入办法呢，把它这个通开哈。但是通开以后，绝对不会说像您说的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那你能保证它再不堵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人呢，把它视为所谓的高危人群哈。在吃药的同时，还要更加养生保健。 说一个通俗的话，你是犯过事儿的人。 是的。 那你这个就是我们精神上出问题。假如说你 更要注意啊， 这你应该好好改造。那你健康一样，你装这样，你也是犯过事儿的人。 是。 你那个更应该来预防保健。 嗯。 所以你看，我说你要是吃药，你这个阿司匹林的一辈子得吃了。那个有些他丁有些医生也让你一辈子吃了，只要你肝脏能受是吧，并不是你就没事了。那你个还有一个事件你看啊，就是说这个心梗啊，曾经发生心梗的人呢，

关于醒脑汤的组方和应用已经写在了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里，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拨打电话免费索取。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如何养生保健的。 阿姨，您今年多大年龄？ 63。 您贵姓啊？ 啊，姓刘。 啊，刘阿姨，您是哪年开始听的我们的养生之道栏目的广播呀？ 去年年初。 那就是2017年年初开始听的。 对。 那您当时就是身体有哪方面的不舒服啊？ 血压高，血脂偏高。 嗯。 倒醒心律不齐，还那个双侧，一边是结节，一边是那个肌瘤。 是哪个双侧？是肾的双侧是还是？ 啊，肾的双侧，因为左边是肌瘤，右边是囊肿。 哦，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还有那个结节，淋巴结节。 啊，淋巴结节。那您是听了多长时间的广播之后给我们打的电话呀？ 半年。 听了半年就给我们打电话了。当时您是用了我们的管理方案，抗纤维化，和茶多酚提取物、茶色素。您现在用了已经快一年了。那您给我说说您现在都有哪方面的改善呢？ 就这几种病，血压稳定了，囊肿都基本上不疼了都。 那您最近做体检了吗？ 做了，做的都挺稳定的。 那您的体检指标有改善吗？ 有，血压、血脂，那个肌瘤、囊肿都挺好。 啊，那就说明还是有改善的。 对。 您愿意再继续使用这个抗纤维化的管理方案吗？ 愿意继续使用。 我记得当时您老伴儿叔叔他好像身体也不是很好，也是在跟您一起在抗纤维化是吧？ 对对。 他当时是什么疾病？ 心脏不好。 好像当时好像我记得叔叔还说他有颈动脉斑块， 对 吧？血管有堵塞。 嗯。 那现在这段时间他也做体检了吗？ 也做了，就是反正是有所缓解。 那您就和叔叔一起继续在抗纤维化，您愿意吗？ 愿意愿意。 那谢谢您。 这位阿姨呢，通过抗纤维化啊，对她的慢性病呢，有了一定这个改进。在这里我就要说，大家对于慢性疾病不要着急，因为你一个慢性疾病形成你是几十年，你要我就一直给大家说，你要是快，那就是吃西药。当然不是，而且西药也没有那么百分之百绝对的，有些他这个在症状改善他很快，但是你要治疗他并没有得到治疗，只是我们说得到了改善。那么对于这种慢性疾病一定要用这种调理性这种方法，需要长期的这个跟进，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说现在很多人一会儿又是结节，一会儿又是息肉，一会儿又是这个肌瘤等等，搞得大家这个很紧张。我讲过慢性病它有一个这个发展这个逻辑啊，第一你把它这个病因搞清楚，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当你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的时候，那什么你就从生活方式改善习惯，从睡眠、饮食、情绪包括这个运动你这会儿去调节。第二个你就我们说的这个，你去对抗慢性炎症，对抗慢性炎症，你去找一些这种中药提取物，就是抗炎水平可以的，还有它的这个免疫机理，无非是作用到你的体液免疫，还是你的细胞免疫，还是能增加你这个细胞这个活性。你看有些人为什么抗纤维化，它能比想象的时间要短啊，他就能有在身体有一个反应。其实不是那会儿，并不是抗纤维化发生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那种对抗你这个慢性炎症发挥了这作用，哎，你这会儿得到了改善。那么对远期来说，你整体机能的提升是什么呢？那才是那个纤维组织一点降解、一点降解、一点降解的这个吸收，是吧？所以这个抗纤维化呢，是一定要一定时间的啊。当然我们说抗纤维化它是一个组合的作用，抗炎、抗氧化应激、抗血管新生、抗纤维化， 免疫调节，它具有这个五个作用在同时在发挥。那么早期一定是这个免疫调节抗炎在发挥作用，长期来说你其实抗过氧化物，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去除一部分无菌性这个炎症，还有一个就是抗病理性的这个血管新生。其实病理性血管新生，你想假如说你长了个瘤子，你那没有血液供应它是长不起来的，所以这个抗病理性血管新生就能防止这个瘤子啊进一步不停这个发展。你看那个在这个肿瘤治疗里面，它有个饥饿疗法，饥饿疗法就是什么呢，饿死这个肿瘤细胞，其实抗病理性血管新生，它那个作用就是这个。 嗯， 当然这么多年在健康管理方面啊，我们呼吸系统的、消化系统的、心血管的、运动的、免疫的、代谢的调节，都积累了很多这个管理方案和手段和方法。但是记住，一人一方，一定要评估过后，能针对你的去管理，去应用相应的这个干预手段，哎，效果就会更进一步，更准确。 确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哈，西医的医疗的这种介入啊，对于症状的改善固然重要，因为你这个不介入的话，它可能都过不去了。它一些症状已经影响它的这种健康和生命了，那必须要介入。但是呢，等它稳定下来以后啊，我们用传统医学或者抗纤维化或者是养生保健这样的一些方式，从根本上的来进行一个改变，这也是显得特别重要。 这是我觉得比那个急救重要。急救你是出事了， 对， 这会儿那你这我们总不能等了出事儿总去干预，这是被动的。 嗯，好的，那如果呢您想对于抗纤维化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么最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健康问题，希望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呢来面对面的回答，但是由于人数众多，所以呢也无法单独呢来这个给大家一一做解答。于是在9月19号上午9点钟，我们将在环岛博雅大酒店的三楼为大家举办的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疑会。届时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呢将亲临现场啊，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各种健康问题。当然我们是这个场地和人员呢都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好，又到了回答问题的时候了。那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出的问题呢是脑动脉硬化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答案是头晕、头痛、失眠、多虑、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缓慢、活动能力下降等等神经症的一些症状。当然您回答出3到4个症状就是可以的。好，那今天的问题呢是长期高血压会引发阿尔茨海默病吗，答案是什么，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